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21章三兄弟的传说第65集。 哈利转身看看罗恩和赫敏，他们俩似乎也听不懂谢诺菲留斯说的话。 死亡圣器？是的， 谢诺菲留斯说。 你从来没听说过？我不奇怪，只有很少很少的巫师相信这些。记得你哥哥婚礼上那个愣头小子？ 他冲着罗恩点点头。 还抨击我带着一位著名黑巫师的标志，真是愚昧。圣器一点也不黑，至少不是在那种低级的意义上。人们只是用这个标志向别的信徒展示自己，希望在探求途中得到帮助。 他放了几块糖在戈迪跟茶里，搅了搅，喝了一些。 对不起， 哈利说， 我还是没有完全明白。 出于礼貌，他也尝了一口杯子里的饮料，差点吐了出来。那东西很难喝，好像有人把鼻子牛味的比比多味豆榨成了汁。 是这样，信徒们寻找死亡圣器。 谢诺菲留斯说着咂了咂嘴，显然是表明戈迪根茶的滋味妙不可言。 但死亡圣器是什么呢？ 赫敏问。谢诺菲留斯把他的空茶杯搁到一边。 我想你们都熟悉三兄弟的传说吧？ 哈利说。 不熟悉。 但是罗恩和赫敏都说 熟悉。 谢诺菲留斯严肃地点了点头。 好的好的，波特先生，这一切都是与三兄弟的传说。我有这本书。 他漫不经心地扫视着屋里成堆的羊皮纸和书，但赫敏说， 我有一本洛夫古德先生，就在这里。 他从串珠小包里掏出了诗翁比斗故事集。 原文？ 谢诺菲留斯一针见血地问道。看到赫敏点头后，他说， 好的，那你为什么不把它读出来呢？这是让大家都弄明白的最好方法。 好的， 赫敏紧张地说道。他翻开书轻咳了一声，开始读起来。哈利看到他们调查的标志就印在内页的上方。 从前有三兄弟在一条僻静的羊肠小道上赶路，天色已近黄昏， 是午夜。妈妈一直对我们这样说， 罗恩说道。他伸了个懒腰，双手抱在脑后听着。赫敏气恼地瞪了他一眼。 对不起，我想如果是午夜会更让人害怕， 罗恩说。 是啊，我们的生活里的确需要多一点恐惧。 哈利忍不住脱口而出。谢诺菲留斯似乎没太注意，而是一直盯着窗外的天空。 继续讲吧，赫敏。 他们走着走着来到了一条河边，水太深了，无法趟过，游过去也太危险。然而三兄弟精通魔法，一挥魔杖，危险莫测的水上就出现了一座桥。他们走到桥中央时，一个戴兜帽的身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死神对他们说话。 对不起， 哈利插嘴道。 怎么是死神对他们说话？ 这是个传说，哈利。 哦，对不起，继续。 死神对他们说话了。死神很生气，他失去了三个新的祭品，因为旅行者通常都会淹死在这条河里。但是死神很狡猾，他假装祝贺三兄弟的魔法，说他凭着聪明躲过了死神，每人可以获得一样奖励。老大是一位好战的男子汉，他要的是一根世间最强大的魔杖，一根在决斗中永远能帮主人获胜的魔杖，一根征服了死神的巫师值得拥有的魔杖。死神就走到岸边的一棵接骨木树前，用悬垂的树枝做了一根魔杖送给了老大。老二是一位傲慢的男子汉，他决定继续羞辱死神，他想要的是能够让死人复活的能力。死神就从岸上捡起一块石头给了老二，告诉他这块石头有起死回生的能力。然后死神问最年轻的老三要什么，老三是最谦虚也是最聪明的一个， 而且他不相信死神，因此他提出要一件东西，可以让他离开那里而不被死神跟随。死神极不情愿地把自己的隐形衣给了他。 死神有件隐形衣？ 哈利再次打断道。 这样他可以偷偷摸摸地朝人靠近。 罗恩说。 有时他厌烦地冲过去袭击人们，挥舞着胳膊大声尖叫。对不起，赫敏。 然后死神站在一边，让兄弟三人继续赶路。他们谈论着刚才的奇妙经历，赞赏着死神的礼物，往前走去。后来兄弟三人分了手，朝着各自的目的地前进。老大走了一个多星期，来到一个遥远的小山村，找到了一位曾经与他有过争吵的巫师。自然他用那根接骨木做成的老魔杖做武器，无疑获取了决斗的胜利。对手倒地而亡后，他继续前行，走进了一个小酒馆，大声夸耀自己从死神手上得来的强大魔杖如何战无不胜。就在那个晚上，老大喝得酩酊大醉后，另一个巫师蹑手蹑脚地来到他床边，偷走了魔杖，并且割断了他的喉咙。就这样，死神取走了老大的命。与此同时，老二回到了他独自居住的家里，拿出可以起死回生的石头，在手里转了三次。让他惊喜交加的是，他想娶但不幸早逝的女孩立刻出现在他面前。可是他悲伤而冷漠，他们之间似乎隔着一层纱幕。他尽管返回了人间，却并不真正属于这里，他很痛苦。最终老二被没有希望的渴望折磨疯了，为了能真正和他在一起而自杀身亡。就这样，死神取走了老二的命。但是死神找了老三好多年，始终没能找到他。老三一直活到很老以后，才最终脱下隐形衣交给了他的儿子，然后像老朋友见面一样迎接死神，并以平等的身份高兴地同死神一道离开了人间。 赫敏合上了书。过了一会儿，谢诺菲留斯似乎才反应过来他已经读完了。他把目光从窗外收回，说道。 就是这样。 对不起。 赫敏有点困惑地问。 那些就是死亡圣器。 谢诺菲留斯说。他从肘边堆满东西的桌上捡起一根羽毛笔，又从书堆中抽出一张破羊皮纸。 老魔杖。 他在羊皮纸上画了一条竖线。 复活石。 他在竖线上面添了个圆圈。 一形一。 他在竖线和圆圈外面画了个三角形，就成了令赫敏如此好奇的那个符号。 合在一起就是死亡圣器。 但故事里没有提到死亡圣器这个词呀。 赫敏说。 是的，当然没有。 谢诺菲留斯说。那自鸣得意的样子令人恼火。 那是个传说，是供人娱乐而不是给人教诲的。我们知道这些事的人却会看出古老的传说里提到了三件东西，我生气。他们合在一起，就会使拥有者成为死神的主人。 片刻的沉默，谢诺菲留斯瞄了一眼窗外，太阳在天空中已经很低。 哎，卢娜，应该很快就捕到足够的彩球鱼了。 他轻声说。 您说到死神的主人？ 罗恩说。 主人。 谢诺菲留斯轻挥了一下手说。 征服者，胜利者，随你喜欢怎么说。 那么您的意思是？ 赫敏慢慢地说。哈利能感觉到他努力想使声音中不带有怀疑。 您相信这些东西，这些圣器确实存在？ 谢诺菲留斯再次扬起了眉毛。 当然。 但是。 赫敏说道。哈利能听得出来他的克制开始崩溃。 洛夫古德先生，您怎么可能相信？ 罗大对我讲过你姑娘。 谢诺菲留斯说。 我推断你并不缺乏才智，但遗憾的是太狭隘，眼光短浅，思维封闭。 或许 你应该试试那顶帽子，赫敏。 罗恩说道，一边朝那滑稽的头饰点点头，他的声音有点发颤，努力忍着笑。 洛夫古德先生， 赫敏又开始说道， 我们都知道有隐形衣那样的东西，它们很罕见，但确实存在。然而 啊，但是第三个圣器是一件真正的隐形衣， 格兰杰小姐。 我是说，它不是一件施了幻身咒或带有障眼法或用隐形兽的毛织成的旅行斗篷。这些一开始能够隐形，但时间长了就会渐渐显出实体。我们说的是一件能让人真真正正完完全全隐形的斗篷，永久有效，持续隐形，无论用什么咒语都不可破解。像那样的隐形衣，你见过几件，格兰杰小姐？